在运动下面又谈判，日后有超支债务，西面在卖地，内面在投诉，面面也冲击脑部。为何为何我还要外看新闻报道？中段是暴力，上段是情杀，下段有凶手举报，左段是虐待，右段是行劫，段段有黑色句号。为何为何我还要外看新闻报道？我愤怒，我那老婆倒插着刺刀，不想知边边知道，我以权我以权，我要做夫，完全无知更好。谋事大地路路没怀抱，路路也不知去路。